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南三环万柳桥内环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京医院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来了吗？你们现在已经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吗？这不是废话吗？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欢迎下班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开启自己的快乐模式，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那是17:02了，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大声的喊出 Goodbye Work 呢？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备受主播们还有我们各位听友们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好不容易找不回来。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本周末就要进行复赛了哈。 嗯，其中呢会有100余名优秀选手呢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 嗯，然后会有一些业界的行家呀，包括北京电台的专业台的领导啊，著名主持人啊，还有听众携手组成黄金的评审团。 哎， 然后呢晋级的名单将会赛后揭晓，5月进行决赛。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利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我们今天开场送一首很夏天的歌好不好？ 不应该是夏天的风吗？ 夏天我们风一风啊。 烈阳高照着天空，吹来一阵热浪和狂风，我把车顶卡棚腾，随着音乐节奏摆动，不要再多年以后后悔自己冲浪的风波，享受小小的时空。度个转到奔向街头，让夏天的风吹得全身放松。我不管白天夜晚清晨或什么时候，不用再多说，只要迎着风，再把手心的抛到空中，让汗水轻轻的滑落，体验一种不同的感受。哎，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夏天吧。 懵懂懂，有点分不清楚这是现实还是梦。 想跟你一起吹吹风， 没错，忘掉烦恼，抛开忧愁，一起望向天空，再把 心情都抛到空中， 让汗水轻轻的滑落， 听一种不同的感受。 Hey,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夏日风，这首歌来自于潘帅，对，这歌也有年头了哈，他应该是在，好像是2008年的歌， 对， 好像是啊，对。 但这首歌曲可能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比如说那些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会给自己的电吹风起一个名字叫呼呼。 好，听完了夏日风，继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欢迎回来，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也会觉得有点热，但是我们其实每一天呢都在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释放一些凉气，当夏天来到的时候。 现在此时此刻坐在这里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开上冷气了呢？ 对，我们旁边的这个尬聊少女可以开始准备她的冷笑话了。 对，哎，要不稍后我放送一个好吗？ 你 今天没准备， 你等会儿先让我们准备好好吗？ 好 啊，大家可以把车的那个空调关一下了哈，正好到了这个傍晚时分的天气，可能也开始逐渐的会有一些凉风了，对不对哈？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些凉快的事儿。比如说今天晚上何炅有一个综艺节目啊，叫《拜托了冰箱》，第四季就会播新的一期了。这一期做客节目的是谁呢？是马天宇和王大陆。 对，而且在节目当中，马天宇还会分享自己和郑爽的友谊。 《 拜托冰箱》是一档装扮成美食节目的聊天节目， 装扮成美食节目的， 对， 看起来是美食节目，其实是一个 talk show。 对，他每期就会把嘉宾的冰箱请到现场，要求厨师根据冰箱里的各种食物啊进行美食对决。 哦。所以说其实说到冰箱啊，你刚才突然说到冰箱啊，我没有说到这个节目，我想到冰箱这个话题了。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冰箱里面会放什么东西，放的比较多一些。 女生应该放的什么面膜啊护肤品会比较多 啊，男生可能就放什么啤酒啊， 对， 碳酸饮料，对，这相对会多一些。 我家也会放。 我从来也没有说你不会放啊，对，你想说什么？ 你是把我归类到男生这一类了，是不是？ 啊，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东西呢？你想啊，应该是说冰箱里面会看你的性格放什么，比如说你刚才说女生会放这个一些护肤品，对不对？然后不爱做饭的人，可能冰箱里就只有水果了。 是，有一些生物学家或者说医学家的话，他可能会放一些器皿的。之类的东西， 怎么白夜之凶都要来了是吗？ 有点恐怖阴森的感觉哈。 咱们节目一开始的小互动，请你爆料一下你的家里的冰箱最特别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啊？请你告诉我。 有点害羞，我说出来不要害怕。 我们不想听。 好吧，你不想听，我更要说，就是在春分的那一天，吃的那个甜面酱还在我们家冰箱里面放着呢。 春分的那一天的甜面酱。那个味道真的是，哎， 长毛了都快！ 哎呦，天哪，别说了，饭点儿，妈呀！好了，我们就来听这首费时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请你参与我们的互动，发你的微信到白洁 FM。 只有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白蛇，半夜你打开上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展演。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凌晨三 家。 如果冰箱会说话，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我好饱。” 没有，他会说：“好冷啊， 吃的好撑啊， 好冷啊，真的好冷、啊。”牵着爱的高如果火锅会说话，好热啊。 如果把一只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四步。 哪四步？ 把大象，先把东西拿出来，打开冰箱门。把你拿出来，把大象放进去，把门关上。不行，大家又来说我欺负你了。 没有， 不是那种人。 开启了尬聊时间。 没有，咱们在问大家冰箱里放什么。有拉拉拉说小时候会把玩热了的游戏机变压器放在冰箱里降温。 会啊，会啊，就是以防家长回来发现嘛。 后来你就再也没有玩过游戏了，对不对？啦啦啦啦。然后桂菊说冰箱里有很多妈妈牌的咸菜和妈妈牌的美食。 真幸福， 甜蜜。我在想的是什么？妈妈牌的咸菜和妈妈牌的美食是什么？ 是甜辣酱之类的。 不对，是老干妈鞋。一到夏天，我怎么性格会变成这样 啊？ 对， 就是在一到夏天的时候就不能开麦，一开麦你就开始就取代我的位置。 不，我是在想，哎呀，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不是一个很稳重的节目吗？ 对，夏天了嘛，就送去夏天的风。 哎呀，大家反正下了班了也要轻松轻松，好，我们就随便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今天问的话题是你们家冰箱放的最特别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记得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你知道在今天啊，或者说在夏天坐到一个空调房间之前，最冷的一天是哪一天吗？ 哪一天？ 是霍思燕带着他的儿子恒恒来做客我们节目的那一天。 是的， 综艺节目《妈妈是超人》第三季明天网络平台播出最新的一集。前不久来了嘛，对吧？ 对，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对那一期节目特别的感兴趣。霍思燕和恒恒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小羞涩。 据说这个在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我的搭档艾科也在办公室里面，这个跟其他的同事说：“哎呀，老白都没有 hold 住。”hold 不住， 就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看到你线上挂不住的感觉。哎呀， 似乎这件事情就感觉你说这话的时候特解气，你知道吗？然后其实那天呢，我觉得他的脑洞特别开，而且我们怎么说呢，形容一下，哲学家一般的脑洞，我真的是有点现场没挂住。 对，而且我们看到霍思燕其实也是哭笑不得的，对不对？ 对， 就是在最新一期播出的《妈妈是超人》当中呢，恒做客我们的节目《娱乐最王牌》的片段也将在节目当中播出啊。 对，你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节目，明天就可以看到了，是吧？ 我们要不要这样预告？因为万一明天要是形象不太好的话怎么办呢？ 那这个节目是后天播出。时间变一下，我还记得那个临走的时候，就霍思燕一边走的时候一边这样往后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添麻烦，添麻烦了。 他也是很谦逊的一个人。 是， 好吧，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首年轻态的歌。谁都曾经是个孩子，我觉得孩子的时候都曾经是美好的少年啊， 童言无忌嘛。 对，好吧，回忆一下这首歌，大多朋友可能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Justin Bieber Baby。 13, I had my first love. There was nobody that compared to my baby, and nobody came between us or could ever come above. She had me going crazy, oh, I was starstruck. 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蛮牛他说我们家的冰箱里面只有灯光，是要把灯泡放进来吗？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偶尔会有一些冰镇的饮料，只是偶尔啊。 哦，其实我们刚才还在说，就是通过一个冰箱能看出一个人的状况、嗯、就是他是否是单身。 男生可能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嗯、如果是男生是单身的话呢，他们家的冰箱里面可能真的只有我刚才说了，只有一些碳酸饮料或者是偶尔放几罐啤酒。 对， 嗯， 就是还有很多朋友说冰箱里面会放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卫生纸 啊。 因为真的妈妈会说卫生纸是除异味的， 哎呀，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就是笨笨说除了这个家里面的冰箱放过卫生纸之外呢，他说还放过冻了3年的柿子。这让我想起我曾经冻过4年的羊肉串， 最后结局 羊串、嗯、 结局如何？扔了 结局，然后就 let it go。 然后你想听什么，然后我就把它当冰棍吃了，是吧？别这样好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很容易参与，如果你们有空可以回复一条微信给我们。 嗯， 然后我们接下来推荐两本新书给大家。嗯， 相声演员于谦他的爱好我们都知道，抽烟喝酒和烫头。 最近又加了一项写书，前不久出了一书叫玩儿，这本书里面写了多年，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爱生活的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嗯、怎么说，不能说是进取心，他好像更会把自己的时间交给生活。比如说哎呀，养个鸽子啦，什么养个鱼养个猫啦，然后这个遛个狗啊，啊熬鹰啊驯马呀之类的。 熬鹰 吧。对，于谦就说人得有爱好，这日子才过得充实， 是 对吧？ 但郭德纲就说什么叫喜欢呢？玩谁都会，可是玩好了，玩出乐趣，玩出水平，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 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玩得比较高级一点。 对，就是你们的爱好所在。尤其是我希望我们自己的爸妈啊、就是父母这一辈儿啊，他们其实也能够有自己的爱好啊， 活出精彩。 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嗯、就是很多爸妈可能就是在年迈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发现就年轻的时候没有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年老之后怎么办呢？就是开始折磨自己的子女。 可能琢磨折磨嘛，可能是照顾照顾啊、嗯、他们的心态至少是这么出发的。 是的。 好，我们来听个歌啊，这个歌是原唱黎明，翻唱是魏兰，夏日亲情，娱乐最王牌。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下承诺站在直接后，斜阳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原谅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I love you, baby. Yes, I love you. 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 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愿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 最前排， 回来了，娱乐最王牌。前面是蔚蓝带来的《夏日亲情》，我们节目正在进行中，我是白洁， 我是海哥。 这是什么？哎，咱别这样好吗？ 饿了， 不是 饿了， 饿了也不能是这音效啊。 这个爽口，你知道、就是？ 你觉得爽口，大家不觉得？你要这样的话，我以后也开话筒，我也加音效了 啊！ 咱俩就比比，你那边啊，我在这，好，广播节目我们严肃一点， 好吧 、嗯？ 好了，因为我看到元气少女发来这个泡椒凤爪， 对，那你可以说哇哦，或者说 好赞呀、啊， 对。看你那个就感觉好像已经要吃人的这个凤爪了， 在饭点上发来这张图片，就是而且它搭配的是说什么呢，它的冰箱里面可能会有人放泡椒凤爪、嗯、还有的朋友呢会放一些蜂蜜之类的冻饮品 哦。 嗯，夏天比较解暑嘛， 对。然后点点的爸爸说我们家冰箱里现在全是蒜苔，什么味儿， 这冰箱还能闻吗、啊， 今天是一个跟冰箱有关的话题、 嗯、 其实我觉得更适合在过段时间天气更热的时候，算是给这个夏天我们也开启一下这个夏日模式了啊！ 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记得把你们家的冰箱里面放的最奇怪的一些东西发给我们。 嗯，这个听友说第一次参与啊，我们家冰箱里放咖啡啤酒啊、剩下的就是各种芦荟胶什么什么药膏什么眼药水什么的。 这还好，比较正常了。 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愿意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显出是游泳馆专不休，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罗天泽创作的歌词作品。 嘿，北京。作词罗天泽。嘿，北京，洒满金色的城市，风推麦浪，指引着方向。嘿，时光，陪同理想一路成长。梦是希望，前行的力量。 如果您也想参与歌唱北京听歌词活动，请您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期待您的有声版歌词。好，再来关注组合南拳妈妈成员弹头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确认周杰伦新歌《不爱我就拉倒》将于5月15号上线。4月16号上午，周杰伦晒出了自己和工作人员的合影，并且配文：“第二首新歌准备，了解一下，再过一个星期等着。”宣布自己将公开新曲。经过一个月的等待，一起参与新歌制作的弹头在社交网站上公布了周杰伦新曲的发行时间，并且表示这是自己继瓦解、搁浅、风和退后之后再一次为周杰伦填词。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欢迎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下班快乐，各位，在夏天的傍晚陪伴你。5月9号星期三，我们刚才说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家冰箱放的最特别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对， 然后我们说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答案。 是 真是感谢大家啊，这些不能是奇思妙想，这些千奇百怪的答案也让我们非常的开心啊。并且呢，本来就有一些凉意的直播间现在变得更冷了。就是因为好像我真的是看着你们发冰箱的东西，我自己感觉就在那个冰箱里，你知道吗？ 自带冷气了已经。 哎、对比如说 刚看到有个朋友说，这个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生活当中增长了很多知识 啊，越来越会生活了。 对， 嗯，好事儿。也，我们就继续让你会生活，爱生活，好不好？比如说，你看捕鱼大人物他就说了，我姥姥把电池放在冰箱里，据说不跑电，我怎么就不信呢？求辟谣，有人辟谣吗？我其实也是不信的啊，不知道是什么依据啊。 我外婆也这么干过， 真的吗？ 真的。 电池放冰箱里，据说不跑电。 就像有很多人会把手机放在冰箱里，让它起死回生一样。 嗯，手机放在冰箱里，那是为了不用充话费吧？是吧？你看，电池放冰箱里不跑电，手机放在冰箱里面不用充话费，反正你也用不了了。 对 啊， 所以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伪呢？ 对， 可以发送平台上告诉我们。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银行卡放在冰箱里面，哎，储蓄不会跑。 会不会升值呢？ 得，这事儿不是针对姥姥啊，我是希望大家也能够有知道的朋友出来说一说， 嗯， 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申涛他说，我们家冰箱里有结婚那年买的冰棍儿，结婚第二年丈母娘给包的馄饨，我已经结婚10年了，冰箱一直是摆设。 掌声在这里。 没事，我们让艾科去帮你把那冰棍吃了 啊， 我帮你把那馄饨吃了。是不是？ 我们把冰箱抬走吧，好不好？ 别浪费， 嗯 啊，对吧？哎，其实我真觉得是，就像申涛这样的朋友呢， 嗯， 就是很难得。为什么？你看他恋旧啊，这个冰箱一直是摆设，是结婚十年的时间，可是呢，他的爱情却依然保鲜。我转的挺好的， 特别好， 好，自己给自己鼓掌。爱情其实就是需要去经营的，生活也是如此。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听我们节目长知识啊， 嗯， 说生活知识。其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正能量的小事儿，比如说这个过马路的时候车让人呐， 嗯， 进电梯的时候有人给你按住开门键呐。 嗯， 我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 啊， 当我走进电梯的时候，准备进电梯，我发现还有人要紧，会用手帮那个电梯门挡一下。 嗯，对 对，然后所以就我就经常被夹着。就扎一下，但其实这些小确幸、正能量，真的要好好的去传递一下。 对，而且最近我也听说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活动， 嗯， 就是我想大家其实都可以参与其中，就是让大家一起把正能量传递出去。 好，你赶紧来说一说什么事儿。嗯， 在这个月的16号，美社 App 跟光明网联合举办的随手拍正能量短视频公益大赛，即将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发布。 哦， 而且这个活动是通过新媒体的短视频和传统媒体结合的方式，面向全社会征集上万条的正能量短视频，向我们的社会上传递温暖和爱。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很不错啊，因为其实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美社这个 app 啊，其实不仅是一个视频的社交的平台，而且呢美社这个 app 也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大家其实也可以去下载一下美社 app， 美社 app 去详细关注。我觉得现在如果一边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有时间你们就可以下载一个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是，如果有喜欢美颜的朋友，这上面还有美颜功能哦。 对，据说还有什么上次说把我变成什么水滴的那个什么 就各种的表情是吧？ 对，其实想想还是挺清凉的哈，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清凉的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首歌的名字叫恋爱夏天，很甜很甜的一首歌哈。 夏天就特别适合恋爱啊， 嗯， 因为两个人可以分一根雪糕。 也谢谢海鑫对我们评价，听你们俩节目不用买冰箱也不用开空调，太冷了。 要我怎么能忘得了你，看不见你就什么都没心情，无聊在街上逛来逛去，多希望转过身就能在身后看到你。你有种说不出的魔力，就算阴天也会马上变晴，坏坏的笑恰到好处的甜蜜，让我不知不觉不习惯看不到你。哦，爱你就像是夏天的感觉，你的笑让心情变得明媚，你就像房间里全是你送的礼物，你还在问我想要些什么，其实我最想要的礼物就是你，就是你。爱你就像是夏天的感觉，你的笑让心情变得明媚，你就像微风冰淇淋和海边的树，给我一个懒洋洋的下午。哦， 夏天来自庄心妍。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即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刚才是恋爱夏天一首歌，歌里面可能听到海风，听到啤酒，然后听到比基尼啊，哎，哪里看不到，眼神不好，看不见。对， 就很有夏天样子了。 确认过眼神，我没有看见人。所以其实网络流行语真的是很神奇的事儿，就莫名其妙的就火了，然后又莫名其妙的过气了。 嗯， 最近几个月大家可能都听过这句话，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句，确认过眼神。 嗯， 上个星期其实我们也节目当中也有说过哈，提过这句话。 嗯， 就是好像莫名其妙就会有人突然蹦出来这个词儿， 对，而且会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评论里出现，甚至作为广告语，或者说现在有人把这个品牌商印刷在了地铁站里，这到底是什么梗呢？昨天还有朋友在问我。 嗯，其实原本就是我们也播过，就是JJ林俊杰的歌曲《最赤壁》里面的歌词，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了。 嗯， 就是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嗯，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我猜到你要唱了， 是吧？ 就没有想到你唱的跟《倩女幽魂》里的小倩似的，因为这一句网络语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确切的时间应该是在2018年的2月15号，其实也就是今年的除夕。 对 啊，就是我们先找到这个啊，前世今生啊，我们找到这个由来所在啊，其实就是有一位微博的网友，他晒了一下自己收到的红包。只见红包上呢有一个小口， 里面露出的是1块钱，而这个网友还配了一句话说，确认过眼神，你是广东人。 就是其实是来开玩笑，说这个广东人过年给的这个红包好像数额不大啊。 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历改变，让这天空将你， 那应该是带火这首歌才对啊。还没有啊，反正就是后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啊，就开始讨论说，哎，这个红包的数额，然后确认过眼神，这个梗就爆红了。 对，而且过了半个月之后呢，2月28号，也就是今年的元宵节左右，又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段视频，就视频当中是三只哈士奇趴在楼顶，特别无辜的往下看，眼神特别呆萌。然后有一位网友就神回复说，确认过眼神是不理想的人，而且是不想理的人。 到底是什么？这话把二哈的那个呆萌的眼神描述得很生动啊！所以说，确认过眼神就变成网络流行语了。不过，我总想吧，一件事情你也架不住说天天说，天天说，对不对？动不动确认过眼神啊，我遇见笨的人，啊、确认过眼神啊，我是眼神不好的人，反正就是你天天这个，对吧？ 对，就是有一位哲人说过，说语言的贫乏带来的是思想的贫乏。如果说我们脑袋里装的全都这些比较浅薄的语言的话，可能以后想要表达一些比较详细的想法就很难表达出来了。 对，你看我们昨天还说到说，我们其实东方人表达情感很含蓄嘛，嗯、想说我们真美，不说今天晚上的月色真美啊。 是， 对，你看现在他就确认过眼神，你是最美的人， 或者说你好厉害，只会说666。 对，说想走就说皮皮虾，我们走。干嘛呀？ 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几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好好说话啊，好好说话。嗯，对，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多看书，多读书， 是， 对， 增加我们的词汇量， 就说出来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是我们不一样。 你有啥不一样啊？你一定要这样，你就是欺负我这找不着音效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行了好了，说刚说完咱别跟别人一样、啊、 是 说点不一样的东西。 嗯， 相信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听友呢，也不少朋友其实也是年轻的这个宝爸宝妈，咱们总希望说自己的孩子在长大之后也是一个能够与众不同的人，或者说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可是你现在发现说，现在孩子从不到一岁啊就开始懂得去看手机，两三岁更大的孩子哭闹的时候其实表现都是一样的，直接塞给他一个 iPad 然后让他看动画片啊，玩玩小游戏什么的啊，立刻就开始变听话了。 对，我有位同事，就咱们同事前几天在办公室说，我们家的宝宝一直都是在 iPad 上看的小猪佩奇，然后他们家的宝宝可能才一岁半。 哎呦，真的是这样，而且更多的是发生在爸爸带孩子这件事情。就是你现在听话吗？啊、哦，不听话，好。 不，你看， 那我这个时候可以点选择，哎，第一是把奶奶叫来啊，然后还可以把妈妈叫来，然后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把手机给你，我们一起玩手机， 比较省心是吧？ 其实就是说，到底几岁的孩子能玩这个电子产品呢？这其实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儿科学会的一个标准啊，其实在2016年当时呢，有这个权威的机构修订了儿童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的标准、 嗯、 改变了完全限制电子设备的一个态度。 嗯，肯定了电子设备对于学龄期的儿童的积极作用，但是呢根据年龄段的不同，他们给出了这样几个标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哎，这个知识点敲黑板来。 嗯，比如说18个月以下的儿童呢，除非要跟家长进行视频通话，否则杜绝儿童接触电子设备。 18到24个月之间的儿童如果需要接触电子设备，尽量选择高质量的节目，并且家长和孩子一起看，帮他们去理解节目内容。 嗯，可以听一下这个娱乐总王牌吗？ 嗯，好。 两岁到五岁的儿童呢，应该每天限制在一个小时之内高质量的电子媒体学习，家长也要陪同他们呢。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再往上的年龄段，六岁以上的儿童需要去限制一下这个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 是 避免电子游戏影响孩子的睡眠。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啊，各位家长啊也要教育孩子方面注意一下网络安全和文明上网，而在线上线下要保持同样的待人之道。 嗯，对，有道理，这算是做一个小小的提醒了哈。手机或者是电子产品不能每天都不离手，其实会耽误其他很多的正经事啊。 是否懂我心情，有些想不通，天天手机爱什么，打开的动作能定位发生什么，走路也低头，连吃饭也低头，手机粘住手，爱它比我还多，请你停止别再传给我、哦、如果爱我面对面的跟我说 Baby 爱我就不离手，请牵起我的手， That's right. 坚信让他离开。 大山车寻谈着爱，今天回过你不解释太奇怪，有点在意是否手机，好想听见你这句会心难道的我心情， 实在很想说走到手机要牵手，是谁又温柔，是谁又懂你的多， 不想再低头，我想要再低头、 okay. 身边的朋友爱我还比较多、 hey.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问娱乐题就有人把什么是或不是发过来的 调皮， 不要这样好吗？这个不算啊，被我们发现了、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啊。今儿你要准备带大家去什么地儿啊？ 刚才我们不是在探讨问题吗？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探讨另外一个问题，书店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对，一定要多看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我们带大家发现一种现象，有的人很爱书店，当他听说一家书店倒闭的时候，甚至会很感伤，尤其是那家他曾经造访过留下美好记忆的书店。可是他却从来不在书店买书，照样在网上搜罗五花八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所以慢慢的发现，现在的每一家书店都不满足于只把书店当做一门生意，他们都想把书店组成一个创意空间，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座灯塔，创造一些不可见却又难以估价的永恒价值。以前书店的功能性变得宽度更广，这一系列的改变给我们的读者带来一种文化符号，去书店不再为了买书看书，而是体验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词来说，这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吧。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古代的书店是叫书肆吗？ Piensa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精致女孩出门要全副武装，人保旅游险、家庭险、行李险、意外险，精致出行你也来一趟。 更多精彩活动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详询中国人保官网 APP。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 APP 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嗯，我们请艾科再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一遍吧。 请问书店在古代的名称是叫书肆吗？ 嗯，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杰 FM。 We got nothing but time. As long as you're right here next to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 don't mean to be so uptight, but my heart's been hurt a couple times by a couple guys that didn't treat me right. I ain't gonna lie, ain't gonna lie, 'cause I'm tired of the fake love. Show me what you're made of, boy, make me believe. Oh, hold up, girl, don't 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and it's easy to se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好了，我们刚才问了一个特简单的题，我们让艾科再来问一下好不好？来， 请问书店在古代的时候是叫书肆吗？是或者不是呢？ 我们等待稍后的电话，看看会打给谁，进入我们的白给100块。 钥匙管要在皮夹夹后面口袋，黑框的眼睛有几千度，来变穿西装裤，他不在乎，摸着香菇，有点无助，他的样子像刚出炉的公路，他烤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信时用浆糊走几路，一不注意就撞出我不想输，就算幸福 特别激动的把这首歌的歌名发给我们，不知何意。我们没有还没有到音乐题啊， 是大家这个提前进入到角色非常快。 对，其实是大概在每天啊工作日每天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5:50左右公布预热题，然后呢在6点之后才接入电话了。 是，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 Hello， 嗨，你好。 嗨，你好， 怎么称呼啊？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姓田。 啊，姓田， 四方田，对 啊 啊，田 啊，田，好甜啊， 甜甜的。 刚才我们要放另外一首周董的歌才对哈、啊。看了一下你的关注的时间是2017年5月，证明也听我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对，因为每天都是正好下班时间，然后这个时间点，然后习惯性的就每天就听，然后所以就成为一种习惯。 好，谢谢你的支持，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看看今天有700块的现金红包能不能被你拿走，好吗？ 这位正达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一题，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题，好不好？今天是演员潘粤明的生日，潘粤明因为在《白夜追凶》里扮演双胞胎兄弟关宏宇和关宏峰再度走红，请问双胞胎当中的哥哥是叫关宏峰吗？ 是的。 答对了，有点犹豫，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电视看了很久了，然后忽然一下想起来。 啊，就是关宏峰、关宏宇有点分不清楚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对对对对对对， 想一下， 思考一下。 答对了，恭喜你了。 第二题，请听题。航海家哥伦布因为发现新大陆而留名青史，请问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是大洋洲吗？ 是吗？三二一，回答。 不是。 啊，你这提示也真的知道还是蒙的？ 懵的。 哎呀，一犹豫的时候都能懵对。 我们其实也不该这么问，不问的还显得大家特别有学问的样子。 是， 厉害了。现在当时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是美洲，对啊，不是大洋洲。 嗯， 关键就是艾科提问的时候呢，偶尔可能会有一些，是大洋洲吗？是大洋洲吗？不是， 就刻意要透题的嫌疑是吧？ 两题答对，现在再有第三题，你就可以来拿走我们的一半了。紧张啊！你先说，如果你答对第三题，你会选择继续吗？ 嗯，我可能会选择继续，因为这难机会难得。 啊，对， 可虽然是因为我感冒了，然后， 所以说你第三题答对你会放弃， 但是我会坚持，我会坚持。 好，你会坚持啊， 加油。 嗯， 那我们就继续。如果你选择放弃，这个游戏就结束了，我就不玩了。哎，不，我们继续啊。那就问第三题，是一道跟足球有关的题，因为你也知道，马上我们的娱乐做王牌也会和早间联动有世界杯的特别节目了。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中，有一个动物因为准确的预言了比赛结果而闻名世界，请问这个动物是一只山羊吗？是吗？ 是。 还记得有一只章鱼，它叫保罗吗？ 啊？记得吗？章鱼保罗这个，你首先对这个几个四个字你有没有印象？章鱼保罗， 有印象， 有印象是吧？啊， 那就是猜球的那个嘛。 那山羊是从哪里来的？啊， 另外一个， 这章鱼保罗和山羊麦克是吧？OK， 开玩笑，答错了第三题，那很遗憾啊。 好的， 挑战失败，对，没关系，我们也有小小鼓励红包，谢谢田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谢谢，再见， 拜拜。好，我们再打给另外一位朋友。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白给一百块，我们马上去接通另外一位朋友的电话了。 有朋友发信说，是不是蒙错了？怎么没接到电话呢？ 待会儿我们再公布啊。有朋友直接来回答答案，但是没有加手机号。包括菜菜说，听节目很久了，说。白洁感觉还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听的 啊，又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没有，他说白洁感觉还是初中的时候听的 哦， 就是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听电台 哦 啊，这个意思啊。好，谢谢啊，来我们下一个电话看谁。 Hello， 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听。 喂，你好， 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 ？Hello， 喂， 哎，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好不好？ 喂喂。 哎，喂喂喂喂， 这个彼此的寒暄联络不成功。 他这个喂喂就是一个那个动图，你知道吗？喂喂，有人吗？喂喂， 是我们。 哎，你好，听到了吗？谢国辉是你吗？ 你好，是我是我。 你把收音机关了好不好？ 哦，关了关了 关了哈。喂喂，在吗？ 从今天开始，他那个称呼就是喂喂了，是吧？ 咱们能不能好好聊天？能不能？可以啊， 可以。 谢国辉是一个跑步的爱好者吗？看你的头像，应该是在 是 马拉松的现场是吧？ 是， 这在哪儿跑的这马拉松？ 这个是上个月北京。 哦，北京马拉松，哇，厉害了！ 不是，这个是长跑节，上个月的长跑节。 成绩怎么样啊？ 头一次进二。 啊？什么？ 头一次进二。 厉害啊！ 对啊，那平常的成绩呢？ 真的正数倒数，肯定是正数。你看人家头像是欢呼的嘛？ 是啊， 哇，厉害，真的是棒！ 厉害，掌声在此。 对。对对对，那所以说你对足球应该也对体育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了解呢？哎，在世界足坛当中，有一位球星，他呢是以这个乌鸦嘴而著称的。请问这个球星是马拉多纳吗？ 是， 国辉啊，国辉，谢国辉啊，谢国辉，你怎么回事啊？ 这个题我觉得十拿九稳，大家都知道。让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喊出这位乌鸦嘴的名字。 哦， 贝利， 贝利， 贝利，左边的。 贝利，嗨，所以说你看，遗憾一下没想起来。你看，就是我们之前 有点小激动，有点小激动， 对，就紧张，对。 关注没多长时间，然后就可以接到这个电话，太高兴了。 对，这个接到我们电话和你跑过终点，这个拿到名次，哪个更开心一些？ 当然是现在了。 这能同日而语吗？ 我是不是真的，就是有，怪不得你看我们这个提问的，贝利一出现肯定失败。开玩笑啊，因为其实前两天在说预测一下，说这一届的世界杯会是冠军是什么，说啊，贝利还没有说话，我们先不要猜了，好吧？谢谢你，谢国辉，谢谢你的参与。 好，谢谢谢谢。 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儿，谢谢你，再见， 拜拜。 好，再见， 拜拜。那个，咱们再打一个电话呗。 可以啊， 好吧。 所以刚才你说那个贝利存在，就像那个章鱼保罗一样神奇，是不是？ 真的很神奇啊！所以真的，现在世界各支强队现在就希望贝利不要提到自己。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你的这个地方选了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吗？ 我的自由是要 life， 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它前半部分的歌曲听起来是比较舒缓，但是中间副歌部分很欢脱啊。 好的，我们等待一下那个欢脱的节奏。顺便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位朋友是谁。 微笑的眼神，快乐在呼吸，感觉好充实。这样的美食，演的惊叹句子，我的衣服是我的随身喜剧，亲亲吻你是我爱你的语气，每一天有意义。 好了，我们又接入一位朋友的电话，今天第三位朋友也是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了。 Hello， 嗨 ，Hello， 您好。 哎，你好， 怎么称呼啊？ 啊，我姓王，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呢一直特别喜欢你们节目，然后天天呢，他因为他开车嘛，今天又赶上他开车，然后我是帮他那什么的。 大答题 哦，原来是这样。 对， 先说一下，咱们先对一下。 然后我跟安的是免。然后待会儿让他打。 OK， 行，反正你们俩一块儿也没问题。 夫妻档。 对，你先确认一下，又差点说确认眼神，确认一下我们的微信啊，是叫 Panda 对不对？是你吗？ 对。 OK， 加油啊！啊，好像你昨天就参与来着，对吧？ 对，因为每天嘛，我老怕他答不上，就是然后我一直。天天有听，但是从来没有那什么过，就是没有能互动过。 对，说了半天让你老公参与，你老公到现在还没有说话。 他马上。 到底谁说话？ 他肯定他。 对，你看这媳妇儿多懂事儿啊！ 哦，你加油。 哎 ，hello， 嘿，哥们儿。 快说一下。 哎，你好。 哎，今天有没有这个？你看你媳妇儿这么帮着你啊，这个帮你这个报名，还帮你这个。回复答案，你今天有没有信心能够赢得这个胜利？你们俩一起来参与，有没有信心？ 嗯，有， 加油啊！好了，白给100块，就在此时 ，Ready Go， 请听题：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请问黑猩猩的尾巴是黑色的吗？ 是吗？三、二、一， 是。 我觉得这道题啊，就像脑筋。 我觉得这道题反而让女生答合适。 对， 那他可能反正不知道，我蒙一个，可能就蒙对了。 是， 男生有逻辑，想想说，黑猩猩的尾巴那当然是黑色的了。请问一下，黑猩猩有尾巴吗？ 对啊，这道题就更像脑筋急转弯，因为黑猩猩没有尾巴。 黑猩猩没有尾巴。 你看，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女人的第六感， 哎、 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没有尾巴。 所以说，你看，这是被忽悠了吧？啊，这个不被忽悠了啊，就是被艾科给忽悠了，不是我啊。哎，哥们儿，哎，在吗？在听吗？ 这道题是一个冷笑话。 对，其实这道题是我们调皮了，但是按照惯例答错了也没有办法。 是， 可能因为他可能有个逻辑的顺序。 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好，谢谢你们，我们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们二位，好吗？谢谢。最后来公布一下我们的预热题，这是艾科提的。来， 书店在古代的时候是叫书肆吗？ 是的， 答对了哈，恭喜你们，拜拜。 这个黑心的题太坑了， 真的特别像脑筋急转弯，而且就是刚才看到潘大的这个头像就虽然变得就特别凉爽起来， 真的是这样。而且今天的三位朋友虽然大家都挑战失败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心态都很好，尤其是第一位女生，她其实好像是在生病的状态当中，然后说如果要答对第三题，她也会选择继续，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加油， 让我们继续把这个单元继续下去，陪伴大家。Got to keep my girl around. Maybe buy me some new strings and her a night out on the weekend. And we can whisper things, secrets from our American dreams. Baby needs some protection.前面的几位朋友可以发来你们的二维码的截图给我们了 没有被选中的朋友明天继续加油，你们总归会被选到的呀。 而稍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哦。 我们的音乐题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们也可以先关注一下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那个把那个对话框打开，人人都可以参与一个特别简单的小游戏。赵丽，我们会放一首歌的前奏，然后呢艾科会抛出题目，然后大家最快啊，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会有一个小红包，另外中间会单选一位。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好，现在开始。 那么 请问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是叫做站在高岗上吗？ 是或不是啊，不用加手绢。 可能是转角的便利店，大夜半两点三点，在收音机的旁边，他幻想着新球鞋，踮着别人的肩不发言。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这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总派，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准备公布正确答案了。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参与了我们的节目，特别多啊。 对， 很多人都答错了。 为什么会有人说是呢？这首歌也太熟悉了。 因为那个张惠妹有一些歌呢，可能风格有点像，就是至少那个。他可能会在编曲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格。 所以刚才这道题是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吗？当然不是了，是姐妹。 对，所以我们再来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这首歌其实是非常的灿烂的一首歌。 那么 其实挺迷惑人的，是不是特别想在后面绵绵的青山百里长呀、 哎、有点真的。 对，所以说容易混淆啊。好，也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们。今天最快发来的一位是谁呢？我们现在要赶紧挑一下了啊。 河流， 恭喜。 春天风会笑，常来歌声强，你就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炎，绿叶在燃烧，更美好，记得你的笑，记得你的好，山林里的歌谣，我是一片草，被温热拥抱，我想你一定知道，你是

哲由团员郭晓东和陈泽耀组成，组合于2009年正式出道，凭借着扎实的唱功和积极阳光的正面形象，深获粉丝喜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还在担心黄金不升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升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久，行家选招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一月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 音乐素描。 夕阳的余晖，此时此刻就在 FM 九七四，我们依然有音乐素描一首歌的时间来讲一些故事。总觉得开始入夏了哈，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我们节奏了？ 对，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煽情一点，那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稍微清凉一点呢？ 偶尔吧，偶尔吧。来，我们来先说说今天的这一首歌，张韶涵的《香水百合》。 芦苇人他说， 那是一个夏夜，我们期末放假，收拾完东西我就跑到学校下面的网吧开始玩，第一次同校玩游戏，心情很激动，看着别人玩梦幻西游、魔兽、传奇等等等等，而我默默地打开了影视频道，看猫和老鼠的动画片。网吧的胖老板坐在吧台吹着电扇，开着音响，彻夜循环着这首歌，我居然一点都没听烦，直到现在。 杰露他说，记得那是小时候和并不亲近的父亲难得相处的时光，当时我很喜欢张韶涵，学会了这首《香水百合》，用很稚嫩的声音唱给他听，没有跑调，别人都说很好听啊，但是爸爸只说了一句， 你吵死了。很轻松的两个故事，有这样的一首歌，所以此时此刻大家轻松轻松吧啊！ 回忆一下当年我们听张韶涵这首《香水百合》的经历。 香水百合，七彩飘逸。 香水百合来自张韶涵。刚才我总觉得好像忘了点什么，突然发现好像我们还有一段内容忘了和大家分享了。 白话娱乐，来听一下。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白话娱乐剧场。白话娱乐，我是白杰。我看见有人扇扇子的啊，有人还扛着空调的，那这个天是越来越热了。对，因为从上周六开始呢，其实已经进入这个立夏节气了哈。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夏天的话题。话说呢，这个立夏过后，这个天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就热了起来。我就不知道说啊，有没有朋友又跟我一样啊，属于这种怕热体质，其实挺烦人的，因为这天气一热就烦躁，而天一热呢，你就不想吃东西啊，就没胃口，就只想吃点清淡的东西啊，比如说烤全羊、大盘鸡、麻辣小龙虾、火锅。开玩笑，开玩笑，我就只想吃西瓜啊！真的，这西瓜好吃啊，清凉解暑，我就想吃点西瓜。而且呢，不能切着吃这西瓜，一定得把这个西瓜切成两半，拿勺这么蒯着吃。好，谢谢谢谢鼓掌的朋友们啊！你们都是买得起西瓜的人呢。说到这个吃西瓜，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其实是一名重度的西瓜爱好者。如果说让我把吃完的这个西瓜皮啊，能够排成排，能组成一个大型合唱团，那我就要问了。你说这个西瓜啊，如果这个西瓜会唱歌，假设啊，咱们做一个设定，如果这个西瓜会唱歌，你猜他们应该会唱什么歌呢？啊，是周杰伦吗？是王力宏吗？是张学友吗？不对，他们唱的应该是。夏天呢，除了吃西瓜啊，最好的事儿啊，或者最美好的事情，其实就是喝啤酒撸串啊。啊，你有同感吗？是不是啊？有人鼓掌。那其实现在因为上岁数了嘛，大家知道啊，都老白了哈。这个从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喝冷饮、喝这个冰啤酒，实在是对肠胃不好啊。这肠胃这个你受不了，对不对？所以没办法啊，喝啤酒只能往里面加点枸杞。但实在如果你要是怕热。这怎么办呢？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我最近就找了一个好办法，我只告诉你啊，热了我就去银行，我说在那银行大厅里我蹭会儿空调，然后我再查查余额，是吧？我顿时我从外到内我透心凉，你知道吗？好，天气一热，不但人容易生病，而且就连机器人都有可能会罢工。你知道前两天我就看见啊，这个新闻说在这个西安的一个晚会上，本来呢安排了无人机表演，就没有想到说，哎，这直播的时候那无人机突然就罢工了啊，这么成片成片的跟西瓜皮似的啊，喂，看看，就这么成片成片往下掉，变成了演出事故。当然，从一个专业主持人的角度我来说，我觉得当时那位主持人的应变能力呢，可能还是比较欠缺啊，不太够。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简单了，我直接就把节目变成唱歌的节目。好了，今天的白话娱乐就在怀旧的歌声中告一段落。我是老白，祝大家夏天快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 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醉王牌，你是想接着讲一个冷笑话给我们 啊？请问布和纸最怕什么？ 大家已经觉得冷了，你要让我们觉得更冷吗？ 冷上加冷。 你直接公布正确答案，不和纸怕什么？ 一万一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这果然是冷上加冷。赶紧让我们听两首好歌来缓解一下我们此刻仿佛被冻住的心情，来到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 房歌。 嗯，好了，主播私房歌从你今天推荐的一首歌开始吧。 那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冷笑话，那不妨今天我们就来升升温好不好？ 对， 就是来夏天的季节应该来摇滚一番，因为很多这个到了你可以去看什么草莓音乐节啊，各种音乐节的时间了。 对，草莓音乐节结束了吧？好像 是5月1号结束的。 哎，对，还有其他的音乐节没关系。 所以今天特别推荐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嗯、有人之前评论说，如果音乐分了20种，范晓萱有21种。 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枯燥调味，初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 一直是艾克推荐的今天的主播私房歌， 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就是这首歌曲其实是揭开伤疤给大家看。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唯一一次在现场给几千人唱歌还跑偏了， 就你吗？ 对， 大家可以自己脑补一下一个画面啊，嘎唱少女。 你是那个找音效没找到对不对？ 我在找，哎，是没有找出来，算了。 因为 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鼓励鼓励艾克，其实就是我觉得你唱的好不好没关系，跑跑调没关系，管他什么音乐，只要我自己开心就好了。 对，这个点就是有很多人在评价范晓萱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音乐分成20种，范晓萱有21种，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管他什么音乐。 对，所以其实你不要介意别人的眼光，就大家可能也不在乎你唱的好不好，反正把你当成冰箱就好了。冷吗？ 那我们也可以冻龄一下，对不对？那接下来一首歌还是我来推荐。 好， 这首歌曲其实是我一个朋友来现场点播的，叫做《小天堂》，来自周华健的一首很甜蜜的歌曲，而且跟他很以往的我们听到的一些老歌风格完全不同，所以特别适合坐在车里享受两个人的二人小世界。 对，就刚才那首歌可能有点闹腾，这首呢可以让我们的行动都变得优雅起来啊。 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睡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化入风光，一阵阵热热轻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还在担心黄金不生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生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久，行家选招行。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最后一首歌要出现了，前面的两种风格，一种呢是有一些跳脱的啊，就是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温婉的，来自周华健小天堂。 对，接下来我们来大叔烧烤和啤酒的感觉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没心没肺在车厢里面放这首歌了，也跟着当当当当，什么当当当好好好，不开玩笑，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 Cat Rock， 这首歌叫做 All Summer Long Rock and Roll。 It was 1989, my thoughts were short, my hair was long, caught somewhere between a boy and man. She was 17 and she was far from in between. It was summertime in NorthShine upon her head. And we were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We were smoking funny things. Making love out by the lake to our favorite song. Sipping whiskey out the bottle. Not thinking about tomorrow. Singing Sweet Home Alabama all summer long. 好了，这首歌就很有夏天的味道了。这首歌叫做 All Summer Long。 就是听到这首歌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手提那个马歇尔的移动音响然后去沙滩的感觉， 或者说你可以有别的场景，或开着一辆车老爷车之类的啊，或者是那种皮卡在美国的66号公路上， 对 对，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要提示一下准备去健身的朋友们，烧烤啤酒了解一下 别这么刺激大家行不行。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们能够满意。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明儿见， 拜拜 拜拜。